第八集，御花园。 元宵节很快来临，当日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一日恰巧没有早朝，上半午大臣在家中休息，等太阳最烈的时日过去，则同圣上同游御花园。顾元白一觉睡到了午时，待洗漱完吃了午饭，外头已经有大臣等着了。寝宫内已经备好了春日最新做好的衣裳，顾元白挑了一件月牙白镶有金丝龙纹的长服，外头再披了一件蓝纹大氅，满面笑意地走出了寝宫。诸位大臣带着自家的儿郎朝着顾元白一拜： 圣上万安。 起吧。 顾元白今日睡得足了，十足的有精神。园中的奇花异草经过前些时日的春雨已经开了不少，工人日夜用心侍弄，许多原本不该在这个时节绿起来的树也分外的生机勃勃。今儿个太阳好，工人提前洒下了水，娇艳的花朵上带着水珠，是最为娇美的时候。圣上身边围绕的都是宗亲与大臣，臣子家带来的儿郎则坠在其后，莫说瞧见圣上，连片圣上的衣服脚都瞧不到。薛远就被坠在了这些大臣身后，他同常玉言慢慢地走在一起，两个人不紧不慢，真如同单纯来赏花一样。见周围人不多了，常玉言道： 你捡到的那帕子呢？ 薛远双手背在身后，身姿挺拔，风神俊朗，人模狗样的。他漫不经心道： 烧成灰了。 我还以为你会趁着今日将帕子物归原主。 到了我的手里就是我的东西，还归什么原主？ 常玉言刚要说话，前头就传来了一阵喧哗，原来是一位大人灵光乍现，做了一首质量上乘的咏春诗，将气氛引到了一个小高潮。一旁有公事记下之后又高声念了一遍，常玉言听完忍不住拍手赞道： 好诗， 你父亲就指着你在今日出头了，还不快趁此机会将你做的诗吟上一首。 不可不可。 那你就过去吧。 哎呦！ 被薛远踹了一脚，常玉言直接踉跄往前撞去，有大人认出了他，笑呵呵地让开了位置。 若说作诗，常家小子可不能略过。 常玉言站定的时候，让出来的位置已经直通圣上身边了，他神情一震，忙收敛面上的神色，恭恭敬敬地上前朝着顾元白行了礼： 小子莽撞，见过圣上。 你就是常玉言了？ 是。 这常玉言也是有趣，是个名冠京城的才子，做过的事能让顾元白记住的就有两样，一是他立冠那日，他的中心粉围堵常府，有的人还试图翻墙而过，最后惊动了官府出兵抓人；另一件事儿和顾元白也有些关系，这常玉言经常一口气做出13首诗来讽刺不食人间疾苦的权贵，不止暗讽权臣卢峰，还暗讽了他这个皇帝当得不行。翻译过来的大白话就是： 你们这些权力通天的人，只在乎自己的那一点私利，而置天下苍生于不顾，让天底下所有的疾苦百姓来供养你们这些只知道吃佳肴穿华服的大老爷，我觉得各位都是垃圾。 这13首诗让他得罪了京城的一大帮人，他爹也因此降职，直到热度过去之后，这家伙才重新开始写诗。不过经此一役，常玉言的名声倒是愈发的广了起来。想到这儿，顾元白加深了笑意： 你也有诗要呈上吗？ 常玉言写的无论是文章还是诗句都是锦绣好文章，更好的是他还有名气，活脱脱一个能煽动舆论的好人才。顾元白正好就缺少能够为他高功颂德，让他永远都处于道德至高处，为他的政策开路的舆论人才。常玉言嘴巴干燥，他确实是准备好了一首诗，而且是在游园之前就做好了的诗，只是那诗 是他故意为之，又是一个类似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讽刺之作。原想若是他父亲主动让他在圣上面前作诗，他就敢当真将这首诗念出来。顾元白瞧他沉默，笑了笑， 站起身来，挺直头。 常语言下意识地照着做，抬眼就看到了圣上含笑看他的面容。圣上赞赏地看着他，朝着身侧的大臣道： 我大恒的青年才俊，个个都是一表人才，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常家小子有状元之才。 常玉言耳根瞬间就红了，只觉得有一股羞耻之意在心中漫起。常玉言的父亲大理寺少卿站在外围，听到群臣对儿子的夸奖，严肃板直的脸上不由得也笑了。皇上说什么，大臣就跟着夸什么。顾元白带着笑，他侧着身子听臣子的话，下巴快要被埋在大肠的皮毛之中。常玉言不敢直视圣颜，微微低着头盯着圣上的下巴看。圣上身形修长，却极为瘦弱，下颌没有多少肉，形状却极为好看。常玉言想起京中那些纨绔调戏良家女子时，就喜欢掐住这样的下巴再行轻佻之事。 还好圣上是圣上，不对，圣上可是男子。常玉言，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那些纨绔要是敢掐住圣上的下巴，怕是下一刻就得被砍头抄家。 常玉言不着痕迹地打了个冷颤，心中暗暗叫苦， 都怪这薛云，何必要害我一脚。 玉言，你是做了什么事啊？ 常玉言心口猛跳，都快到了喉咙，他倏地往旁边侧了侧头，第一眼便瞧见了层层叠叠的梅花，不由得脑中灵光一闪， 小姐这首诗正是咏梅的。 先前那首提前做好的讽刺之作压在了心底，常玉言临时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又赞了春日今朝。顾元白点了点头，笑道： 灵气十足。 常玉言眼观鼻，鼻观心，照旧去盯着皇上的下巴，只是这次急了一些，眼光一抬，直接把圣上淡色的唇也纳入了眼底。这唇不薄也不厚，唇角勾起，仿佛天生的笑唇。顾元白觉得这小子还不错，先前看他做的那13首诗还以为是个愣头青，没想到还有些眼色。他将常玉言换到身边随驾，在园中走走停停，时不时同他说上一两句。皇上身边的大臣隐晦的视线打量了常玉言一遍又一遍，不知这小子怎么就入了皇上的眼了。薛远悠闲地在最后头等着皇上的震怒。他了解常玉言，就算是为了给他父亲添堵，常玉言也会做出一番大事儿。但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前头还是笑笑哈哈，常玉言也混在里面没有回来。薛远眉头逐渐皱了起来，他还想看小皇帝的笑话，等着小皇帝的怒气呢，还提前派了人在宫外等着，准备第一时间将常玉言的讽刺之作在京城之内传开呢。薛远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快步走了几步，恰好前头一行人也走到了拐角处，薛远一眼就看到了他老子笑得满面菊花，嘴都合不拢地跟在皇上身边。薛远巧身过去，站在了薛将军身后的阴影处。甫一站定，就见前头的皇上忽然停住了脚，从层层宽袖中伸出白到透明的手，在百绿丛中摘下一朵娇艳盛开的花。 这花开得好。 圣上赞道，随后将花拿起来清秀，应当是花味合了心意，他忽而灿然一笑。圣上身形修长瘦弱，病体沉重，但笑起来却如同百花盛开般，有着旺盛蓬勃的生机力量。躲在远处的薛远抬头一看，第一眼就瞧到了圣上唇角的笑意，才发现这病弱皇帝原来还有着一副秋月无比的好长相。 薛远看了一会儿，皱眉，心不在焉地想着。 当着百官的面把我骂得那么狠的皇上，原来连毛都没长起。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